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时间里，请听广播连续剧《白衣圣人》，请听第一集。编剧邵君林，导演孙大千、杨铁良、王燕，剧中人吴登云由程建勋演播，伊尔木由马晓宁演播，吴燕由程素演播，阿尔兹由李长禄演播，马伊诺尔由耿耿演播，土尔西由高峰演播，科伊瓦提由向佑红演播，吴父由杨铁良演播。 帐篷的车马上到，你去组织人卸车。 哎， 可以挖铁，你叫上几个人去收拾一下土里挖出来的器材。 哦， 大家注意啊，大地震过去了，还有余震，千万要注意安全。 哎，不能，护士长，你还在坐月子呢。哎， 不碍事。 我听我的妈妈说，刚生完孩子不能受风，万一落下个病根。 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这儿是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都习惯了。 哎，医生，医生，哎， 来伤员了。哎，快抬到这边来。 哎，有人大事，有人大事，快， 慢点啊。 哎，这个老阿塔是刚刚从土堆里挖出来的吗？开始的时候嘛，这个嘴里面还吧嗒吧嗒的吐白沫沫，现在好像是气也不喘了嘛。 怎么搞的？ 大家不要乱啊，先让我看看。 一位是他的家属。 哎，他不是本地人，我们都不认识。啊， 对，哎，姚大仙，姚大仙好像是一个流浪的孤老汉，路过这个地方，遇上了这倒霉的地震。对， 一点脉搏都没了。 啊， 哎呀，马一诺，哎，快去请伊尔木大夫。 是，我不去。 怎么跟伊尔木闹别扭了？ 他， 可以挖铁，你去吧。 哎， 马一诺。一场地震已经够折腾的了，你们就别再添乱了。 燕子姐姐，我， 你看看，偏偏这个时候嘛，吴院长回老家扬州去了嘛。 哎，要是吴院长在就好了。 哎，吴爷，你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听土尔西书记说，已经发加急电报去催他了，正在往回赶。 哦， 吴市长。

这心里头啊，都气多了。哎， 好，爸，您还记得吧？小时候啊，有一次我上这儿来摘荷花玩，偷红菱吃，你还打过我屁股呢。 你小时候是够皮的。冷云，把船往那边划。 哎， 哎，听说呀，当年乾隆皇帝下扬州，游的就是这条水路。 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。爸，您说这二十四桥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啊？ 我看呐，它应该是二十四座桥。 您的说法跟我们老乡江主席一样啊。爸，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。 啊，是新疆那边闹地震的是吧？ 您怎么知道的？ 你呀，不用瞒我，没有急事，拍电报干什么？ 这， 杨云，给 车票。 哎，我是托人买的，今天晚上的票，这来得及吗？ 您怎么？ 等云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。你呀，你就赶紧走吧，回去把公家的事儿办好啊。 哎，哦， 好，邓云，把船呢划到岸边去，回家收拾一下，赶紧上路啊。 哎，哎呀，哎，爸，您慢点。哎，爸，您怎么了？ 没事儿， 没事儿。 邓云啊， 哎， 邓云，你们呐，不用瞒我了，我知道我得的是癌症，晚期了。 爸， 邓云， 哎， 你我呀，父子一场。就是缘分， 爸， 你呀，那么大老远的跑回来看我，今天呐，还陪我游了一回瘦西湖，我呀，知足了。 爸，您一定要挺过去。哦，您看，调回老家的手续已经送到我手里了，等回去把抗震救灾的事办好，我就回来陪你，天天陪着你。 傻话，天天陪，我工作了。 爸，爸，我抱您上岸。 嗨，邓云，抱个老头也不怕别人看了笑话。 爸，我是您抱大的，今天就让儿子抱您一回吧。 哎哎，邓云， 你别别， 爸，嗨嗨，你呀， 吴院长，吴院长，吴院长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让风沙迷了下眼。出什么事了？ 伊尔木他要跑了。 什么？要跑 啊？ 上哪儿去啊？ 这是他的辞职报告，让我转交给你。 胡闹，走。 伊尔木大夫，你不能走啊。 伊尔木，别拉我。 是的， 开弓没有回头箭。 叶尔木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 去乌鲁木齐，去北京，去上海。 你 四海为家，这个鬼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待了。 什么鬼地方？你说这是鬼地方？混小子，这是你的家乡啊。你

快去快回啊。 爸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回去啊？ 我自作自受，只好走回去喽。 你看他来接你了。 谁？啊，你干嘛？他怎么猜出我要回去啊？ 车一开啊，他就跟着来了。 你这鬼呀。 爸，再见。 啊，再见。伙计，我们也该走喽。怎么不肯走？哎哎，驾。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舍不得燕子是吧？等他送完病号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邪门了，我还得赶回去上手术台呢，误了事儿可饶不了你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《白衣圣人》的第二集，总监制吴东华、叶绍兰，监制赵昌志、曹庆余，策划徐丽玲、卜文宗、王振山，责任编辑卜文宗，剧务主任郭鲁霞，作曲杨鹤，主题歌演唱朱红，录音合成吕明明、张迅、顾燕，音效周晓明、姚红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